那早上我有听过一些问题，希望你们会继续问，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你们的境界。我有了解一些，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哪里有苦难，哪里有障碍。特别法师的问题，刚才因为法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修行的经验，能够专注心，所以一定要了解境界在哪里，哪里怎么修，合理的作意怎么避免不合理的作意，因用佛教的道理合理的作意，所有的想法都是，刚才我们有讲过，想法的根本是愚，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讲过愚？第二点愚，第四点佛教里面有两种愚，关于这个道理也要很清楚，我希望能够教你们一些也适用的佛法，因为如果能够了解修行的境界，就能够修比较好。可能汉传佛教的弱点目前是因为修行的境界的了解不够清楚，所以方法也很多种误会。那为什么我有提到想法的根本就是合理的作意，我也有讲过想法的根本是意，意有两种，意意跟法意，两种意要分别很清楚。意因为有意义也会有快乐，不过这个快乐跟特别你们我们是修爱的境界，这个意义的快乐，因为它跟贪欲有关系，它不是善心，法喜的快乐才是善心，法喜的快乐是所有的想法的根本，不是意义，是所有的想法的根本。因为是修metta的时候，那你们是发达，这个修 metta 修清净的爱就是修法语，你们的缘是深入这个法的境界，法的境界也是不真的境界，法的境所有的想法所有的相信都有不真，不可能会有相信，如果没有不真不单跟不真是属于所有的相信。那这个法喜法依才会有法喜，因有法喜才会有人的内快乐，就是相信的快乐，有相信的快乐才能够静安，有静安才能够入定，入定才能够入实观，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道理。那我们也有，刚才我有说明所有的想法是靠合理的作意，修爱修没大也是合理的作意，为什么是合理的作意？因为它让你避免烦恼， 如修行的境界，所以是合理的作意。让你起烦恼就是不合理的作意，让你处理烦恼就是合理的作意。现在合理的作意有两种，我们也可以分别很多种，不过两种是重要。为智慧，智慧也有两种，知的智慧跟观的智慧。合理的作意也我们可以说有两种，知的合理的作意跟观的合理的作意。知的合理的作意就是让我们入定的境界，观的合理的作意让我们入观的境界。现在问题在哪里？刚才法师的问题在哪里？要了解什么大的修行，知的修行的所缘对象，品相是概念。比方说你们是修多般中学，是修阿那巴念，因阿那巴念是最有智慧的境界。注意呼吸的时候，如果你注意呼吸的来去，那个时候你不是注意真的呼吸，你是注意呼吸的概念。真的呼吸就是四大，推动热冷，因为你不注意四大，你注意呼吸的来去，所以你的作意才会变成稳定。稳定的作意，稳定的想，就是真念。有真念才能够入定，有入定才能够修观。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什么大的境界，平常是概念。众生，你们是修没大，我们已经有说明没大。严苛的说，没大的所言就是众生，而且一切众生没有例外。众生其实是概念，因为人的众生都在变化中，刹那刹那在变化，他的受在变化，他的相在变化，他的作意在变化，他的心在变化，他的身体也在变化中，地水火风一直在变化中。所以如果你注意用不稳定的心注意这个变化的境界，你就没有办法用稳定的相。稳定的相就是真念，人年的条件就是稳定的相。如果没有稳定的相，那就不可能会有直观。了解。所以我们修来能够修直观的境界，先心要有专注力，要有定，不然没有什么直观。来培养这种新的专注力，你要注意概念，因概念的变化不明显，人的法的变化太明显。如果作意不稳定，那你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真的法。真的法和真的法就是靠合理的作意，真的合理的作意就是无常。 无常苦无我空，你如果你的想不稳定，你怎么会看到？没有办法。所以先要培养稳定的想，稳定的注意，稳定的境界，用概念，用概念的境界很稳定，你概念的我今天一样，明天还是差不多，后天还是差不多，明年还是差不多，对不对？真的我就是刹那刹那在变化中，不过其实两种作为没有什么矛盾，如果心有真言，他能够完全专注在他的境界，那他还是会知道那些手的变化、心的变化、座椅的变化，他都会知道，而且更清楚。不过他不专注，不是故意的专注这个境界，自然知道。清楚，要很清楚了解这个法。所以我想无慧就是在这里，你注意自己，你就是注意，其实你是注意我的概念，我的概念跟那个真的我就是无云，是不能够分开的，这是注意。所以有不一样，有一切是谛论的道理，一些东西是学一切是谛论，那知的所言是无分别所言，光的所言是有分别所言，因为你是用无分别所缘，所以才能够培养专注力。如果你是用有分别的所缘呢，培养专注力很困难。不过你注意，无分别所缘不是说你不知道有分别所缘，你还是会知道，而且知道很清楚，不过你不是故意的注意它，好像你注意呼吸的时候，你还是知道很清楚这个呼吸它有推动，推动就是分界，不过你不是注意故意的注意这个推动。你不是定在那个接触点来注意它的推动、它的热、它的冷，它的粘在一起，它的阴的感觉，你只是注意那个呼吸的概念、呼吸的来去，所以你才能够培养稳定的注意，对不对？现在这个众生依照佛教是概念而已，在究竟法里面没有众生，佛我们已经有提到这个道理，佛已经三个无量劫一百 小劫以前他已经有能力成罗汉，他的智慧是不可思议，他很有智慧，不是普通的人。不过他还需要众生，为什么他要成佛？如果没有众生，怎么会培养他的慈悲？慈悲圆满，他才能够成佛。所以这个十无量心的境界很重要，所有的波罗蜜都是靠这个十无量心的境界。虽然知道没有众生，还是我们需要众生来培养无量慈悲。培养波罗蜜，其实没有众生跟有众生也不是什么矛盾，如果用智慧般若波罗蜜，那就没有什么矛盾。修行的过程就是培养智慧的过程，没有智慧呢，不可能修行的境界会明显，所以一定要用智慧领导自己的修行，深入修行的境界。智就是智慧，观也是智慧，波罗蜜也是智慧，戒昨天我们有讲过也是智慧。我刚才记起来，昨天我们有收戒，有一些新来的他们没有收，所以5点钟，我们现在应该时间不适合，5点钟那些还没有收戒的参加者可以趁机收5还是8戒，依照自己的发心，自己的法语。那所以来能够深入修行的境界，要一定要了解修行的境界，我们是要了解我们是在做什么。所以你注意你思维自己，你就是思维，当然你是思维自己的概念，所以我有给来能够这样做，用这个概念为可以的所言，我们有说明方便，也可以用也可以用镜子搭观想自己。那如果用镜子搭观想自己，那自己就变成金子家，这个也是概念而已，不是真的法。如果观想自己为金丹，那变成金丹，那有哪里有苦难？没有什么苦难。我们有说明那个没大的修行的开端，就是法欲，有法欲，因为法欲我们有说明是所有的善法的根本，有法欲才能够处理烦恼，因用法欲就是能够用努力，用努力才能够处理烦恼，不努力呢不处理烦恼。处理烦恼就是特别无盖，那才能够入定。入定的情况是什么情况？那心不改变它的境界，这个是定的情况。因为 刚才我们有说明小智慧有三种智慧，小智慧、大智慧跟无量智慧。小智慧是属于这个改变境界，一直在改变境界的心，他的智慧只是小智慧，这个智慧也很重要，一定要学怎么用它。不过它只是小智慧，它只能够处理身业的不善法、口业的不善法，不能够完全处理意业的不善法。要入定才能够完全处理意业的不善法，完全入清净的境界，长的时间。如果没有定，那清净的境界不会长的时间，一下去就不见，因为所缘改变。那我们也有说明，一些有一些人他们导演自己没有办法修那个法喜，管你自己有法喜才会有法喜，对不对？有法喜才会有什么没快乐所以也可以用什么概念，就是那个可爱的众生的概念小狗狗、小猫猫观想小狗狗、小猫猫也会起一种法喜清净的爱，然后可以用在自己的境界，其实没有什么矛盾。如果用智慧，没有什么矛盾；不用智慧，连续不断的出现矛盾、出现冲突、出现问题。那些都是概念，不是真的法。所以也要了解，在比方说在《俱舍论》，《俱舍论》是讲在作意的分别是讲两种作意，身界作意跟真理作意，身界身理的身。了解的解神界的意思就是解心 决心 determination 对不对？那修没达的时候，你的 determine 你决定，你有快乐那你就感觉快乐，你的 determine 别你决定别人都有快乐，你是为他们在快乐里面，那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快乐，他们还是有快乐在你的心里面，他们都有快乐学修行是学怎么把握所缘，不被所缘把握这个是智慧。 那你修没大的时候，你决定一切众生有快乐，虽然他们没有快乐，他们还是有快乐，你决定他们有快乐，嗯，你没有快乐，有快乐，不要紧啊。你是用你是用方便，这个方便是想法利益你，利益众生，嗯，所以不是不合理的作为，而且你真的，如果你的心很强，你能够影响众生。在我们的佛教的文学，很多很多这种故事，怎么佛去突破一些婆罗门的婆罗门的真，嗯，婆罗门很导演在印度文化。如果你们有学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两种文化，嗯，婆罗门文化跟沙门文化，嗯，佛是代表沙门文化，平常本来沙门跟婆罗门有冲突，渐渐他们变成好朋友，佛陀的多半弟子也是婆罗门，舍利佛、目连都是婆罗门，嗯，大佛教的大哲学家论述无着等等都是婆罗门，嗯，因为婆罗门本来就是他们忙在做什么，他们忙在学问，嗯，所以他们当然知根比较发达，嗯，所以佛讲这个维系的法，他们最方便了解，法就是智慧。那反正婆罗门导演沙门，因为老百姓尊敬沙门，不尊敬婆罗门，他们很怕不供养他们，那他们就有矛盾，嗯，所以常常因为老百姓供养沙门，他们很嫉妒婆罗门，嫉妒他们觉得他们供养不够，嗯，所以他们导演沙门，那结果他们有的时候佛跟他的弟子去突破婆罗门的真，那他们会导演他，不过佛入那个真之前，他用他的不可思议的心的力量入这个没大定，嗯，过大定，他的定的境界在那个真的众生里面，嗯，播送 Meta 像Radio California 嗯，对不对？当然可以做，没有什么障碍。那如果那个手机比较好，那边在纽约，在东岸，在那个大陆那边可以收，对不对？那佛就播送是那个在那个婆罗门真没打，然后他进那个婆罗门真，那他们马上都出来洗他的教，供养他，很客气，很高兴，而且很多婆罗门因为智慧，有智慧跟佛讲法，那他们出家，变成出家人，嗯，常常就是这样这种情况。 阿南多的最好的朋友叫吉里玛南达，吉里玛南达不喜欢佛，那怎么处理？阿南达他请佛送他没达，那佛就送他没达，那吉里玛南达马上就来了。就问题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如果用戒心，如果用法语，那渐渐虽然终身不快乐，渐渐变成快乐，要用戒心，对不对？不要被所缘把握，要把握所缘。虽然人不喜欢我们，我们还是会喜欢人。这个是心的力量，这个心的力量是因为波罗蜜特别，没大波罗蜜是无量心波罗蜜。到两种主义，神阶主义跟真理主义。神阶主义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美达？因为我们需要培养是无良心，因为我们需要培养波罗蜜。没有波罗蜜，虽然会有解脱的境界，解脱的境界作用不会那么明显。解脱的境界的作用会明显，如果我们的波罗蜜明显，那虽然有解脱，如果没有波罗蜜呢，解脱的作用不会很大。有解脱而且也有波罗蜜在，解脱的作用会很大，很多众生能够受利益。舍利弗目前法师的波罗蜜很大，所以他们能够利益很多众生。佛陀的大弟子的波罗蜜很大，所以能够利益很多众生。小小罗汉的波罗蜜会不明显，所以他没有办法利益很多众生，虽然他有解脱的境界，然而没有办法，因他不够修波罗蜜。所以有智慧的人，虽然他知道没有众生，众生是概念而已，最好他能够体会这个无我的境界，成道。然而他还需要众生来修，是无量心，是无量心。是所有的波罗蜜的根本。修没达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有地道，因为用身界，因为有戒心，是为自己在快乐里面，那我们就变成快乐。如果这个快乐明显，我们就能够直接注意这个快乐，这个快乐就是法。 那个是缘是为高这个内快乐的境界很明显。如果它很明显，那已经渐渐就需要不需要靠这个色缘，这个境界就自然能够出现，因变成习惯，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这个色缘，只是方便来入这个法的境界，没大法的境界，自性观的境界，是无量心的境界，没有别的目标。我们是为自己，就是自己众生的概念，自己也是众生。众生，如果你们参考清净道论，众生的意思就是有执着。众生的意思有执着，严苛的说，佛不是众生，所以中国字来学众生，学佛就是人夫，对不对？非，非人。所以佛虽然他已经有世间无我，他还是继续修慈悲。怎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的慈悲是无缘慈悲，佛陀的慈悲有解脱心的慈悲，就是无缘慈悲。你先需要有缘慈悲，才能够修无缘慈悲，对不对？用北传佛教的道理，大智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佛教是分别三种是无量心，三种自性观。仿佛的自性观学罗汉的自性观，还是有些人的有成道人的自性观，跟佛陀的有解脱的自性观，有无上解脱的自性观，三种自性观。第一自性观就是所言为众生，而且一切众生因他是无量心，我们已经有说明，因为他是无量心的定，所以他如果我们多修习惯这个境界，那他自然会顺我们这个无量智慧，涅槃无量智慧的境界，因来能够修清净的慈悲。一定要了解，要顺无我概念，不然没有办法修好。那我们已经有提到那个是无量心的定，是很特别的心，因为很特别的定心，因为它的境界是无量，所以它最方便让我们顺这个无量智慧，就是涅槃的智慧，在涅槃的境界没有众生， 不过我们练习不断的要强调，虽然它是顺我们涅槃的境界，一定要修一朝次第，要修从经的人，从我们的最近的人修到我们的导演我们的人，都是同一个心，无量心，要修从我们所熟悉的境界，从今的境界，才能够把学怎么把握，所缘不被所缘把握，那三种自性观，第一就是我们可以说凡夫的自性观，就是有众生概念的自性观，第二自性观还是第二无量心的修行，是发愿无量心，发愿自性观，依照般若波罗蜜，如果成道，那已经有出离众生的概念，已经没有众生的概念，不过还是依照般若波罗蜜经，还是会有法概念，所以已经有诋毁无我的人不会，已经不会相信真的我，不会相信真的他，不过依照般若波罗蜜经的道理，他还是会有执着管理法，佛的境界就是已经没完全连观力法，完全没有执着，全部都放下，连法都放下，先要放下不如法，再能够放下连如法都要放下，那这个是佛的境界，全部都有放下。那如果能在这个境界就修慈悲，修是无量心，那变成无缘无量心，无缘自性观，这个无缘自性观，无缘慈悲，它会明显，只是因为波罗蜜，如果波罗蜜不够，那这个境界就不会明显。有波罗蜜的人不需要什么所缘，那个知跟悲自然不需要所缘，什么时候都在，这个是佛陀的境界。在佛陀的心里面不需要众生，慈悲练习不断的继续，因为他有修这个境界无量界， 那如果要强调波罗蜜的修行，那要特别强调这个慈悲波罗蜜。然后还要提到那个发愿咨询观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关于有成道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不会有我见，那第二个意思也是法，叫做所有的对象都在佛教里面都是法，对不对？不但活的东西是法，不活的东西也是法，我们的黄金都是法，这个是有智慧的人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全部变成法，不但众生是法，活的东西是法，不活的东西也是法，所以修自性观，修自悲，所以严格的说是一切众生，不过如果我们过大自性观的了解，所有的法都会变成自性的所缘，怎么解释？比方说现在有下雨，如果走路有一些石头很滑，对不对？可以滑在石头上面，有一些没有智慧的人就会很生气，石头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他们也会打在石头，骂石头，对不对？还是帮自己的头在门口，会很有一些没有发达的心的人一定会这样，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可能年轻的人比较多，特别美国学校还很多那些很比较有问题的人，很有矛盾的人，对不对？他们如果碰到什么他们不喜欢的所言，不管是活的还是不活的，他们会很生气，对不对？所以如果过大智慧的境界呢，法愿慈悲包括在里面一切所愿，连我每次自己思维这个法，因为我不会用电脑，我很讨厌在电脑，所以我自己练习成电脑的朋友。所以我管理这个法比较有一点了解，我以前很导演在电脑，现在已经好一点，还不是很好。 那这个自性观的修行，自悲的修行的作用就是无量。严苛的说，所愿是众生，不过如果推力用智慧，用一些般若波罗蜜的道理，那就变成一切法。有智慧的人的境界就是一切法。那无量心变成不但一切众生为所愿，不过一切法为所愿，这样扩大是方向，会觉得很舒服。那现在已经一个小时差不多了，我应该开始一个小时，不过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法师现在清楚了一些，还是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还要发问，一定要弄清楚，多多用在你的修行的境界，因为法师已经能够专注心，所以一定要了解怎么专注心。 师父，我可不可以再请问，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不改变所缘嘛，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入定。那现在第一个阶段是说，我不，因为我刚才试着到师父想的就是送那四个愿给自己的时候，就是说那种感觉会愿我保持快乐，那种快乐的感觉会有时候一阵子嘛，就可以维持一阵子，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要消失的时候，我就再送四个愿给自己，然后那个感觉就是说它可以维持一阵子一阵子，然后是不是那个送自己四个感觉给自己，自己快乐的时候，事实上我就是变成我安住在那个给自己快乐的感觉里面，那个我尽量拉长那个快乐感觉的时间，然后我的心是就住在那个快乐感觉的时间里面，住在那个 没有时间，那里有时间时间你自己专找的，没有时，你不要想时间，你只想那个所缘跟你的感觉，那哪里什么时间 那我就是 时间是从你的自己的心来的，因为你的心改变有变化，所以时间明显。如果心没有变化，那时间不明显。如定呢，你会，如果你的定的境界很明显，你出定呢，你会像几分钟，不过其实是几天。我有看那个虚空大师的那个记载，有没有看过？ 对，哪个？ 虚空那个中国的 虚 云，虚云，虚 云， 虚云，对不起，虚云，不是虚空。虚云大师他去那个终南山，终南山很好的地方，我也有去过那边。很多修行人去对修，点毛班，那个终南山后面就是那个昆仑山，那边没有人，很偏僻的地方。以前中国的修行人都去那边修，对不对？那虚云大师也有在一个茅棚修，那他入定之前，他准备马铃薯，他要用把他要肚子饿，那他想我就入先去打坐，然后就吃饭。那他准备马铃薯，然后准备他的定的境界入定，然后 他出定以后他要吃马铃薯，那他们发芽那么长所以他知道他在定很长的时间，多少时间他不知道，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谁知道。所以如果能够深入定，那哪里有时间。所以你不要是为时间，你是为法，法是为法，那就能够入定；是为时间，那就很困难。 师父，你常常提到维系的心，你可不可以 elaborate 这个讲，稍微讲详细点，什么叫维系的心？我不是很懂。 维系的心， 维系的心，什么叫维系？ 维系的心叫做所言维系呢，心维系。 举个例子好不好？ 比方说你是修阿那八年，对不对？ 对。 如果呼吸维系，那他就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变成很美丽的呼吸，很顺定的呼吸，所以。心也很美丽很顺定，它有正念，它有正知，它有舍，它有一境心，它有那些善法，这个叫做维系的心， 这个就是维系的心。 相信越高的相信越维系， 维系能不能说敏感， 跟敏感有关系，当然。不过敏感不一定有敏感跟智慧在一起，这个才是维系。有的人很敏感，不过不好敏感。没有智慧的敏感，没有智慧的敏感那就哭。那个没有什么智慧，有智慧的敏感就维系，维系就是有智慧，有知跟观的境界。那越高智慧越维系，变成我们的境界跟我们的心。这个是最佛教的最重要的道理，这是四念处的境界。四念处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维系的心的境界。因为对象维系，所以心变成维系，这个是三念处。 那师父，维系的心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很有 power 心，就是很有力量的心，维系的心。 也跟所有的善法都有关系，维系的心。 那师父刚才你说佛陀可以像一个散发这个那个像个 radio 一样把他的 metta 散播出去。那师父你是不是同意说，如果我们很认真的修，我们的心力比较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manipulate 我们的 karma？ 当然。按那个修行就是来减少我们的高嘛，我们的业。修行越明显越弱，变成我们的高嘛。我们的业分，我们的业很强，因为我们的高嘛很强。高嘛不强，那就是修行强。所以能够忍，所以能够修好，所以不犯因，这个是智慧舍，智慧的精髓就是舍，舍就是忍，不能够修清净的爱，如果没有学舍。有些舍才能够修，连续不断的修清净的爱， 蛇是属于钉的境界，所有的钉都有蛇，不可能会有钉如果没有蛇。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嗯， 师父啊，常常听到老师们教这个舍这个字，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舍这个字。 嗯， 如果是用英文翻译，这个舍是怎么翻译 的？ Equanimity。 Equanimity 不变性。如果翻译成中文呢，最好的翻译是不变性。 不变性， 不变性是什么性？ 哦，不变心， 不变心，不执着在可以的所缘，不拒绝不可以的所缘，这个叫做舍。 这个叫做舍。 嗯，那 我以为舍是当你的所有的这些像啊什么这些攀岩都丢掉的时候才是舍，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会想丢掉？那你一定有所有的心都有相，不过你因为你不注意，你能够完全专注在一个相，不改变你的相。 不住相是不是舍？ 不执着，当然。 不住相。 不住相也是跟舍有关系。内不住相，外不散乱，这个是修行的精髓。佛教在《乌德萨苏达》在《阿含经》有，然后中国常说这个道理最重要的道理。不过本《阿含经》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修行就是这个境界，这个是舍，当然。内不住，不住在定的境界，外虽然如定，你不住在这个定，你不执着它，然后你不让你的心在外面散乱，这个是修行人的境界。你如果你能够用 metta 自心观来修这个智慧的境界，那就最好。为什么？因为你是修无量所缘。那无量智慧就会自然变成比较明显。那我们休息15分钟，慢慢静心。用真言真知，佛特别强调修行的境界就是不断的真言。所以不管做什么，有真言，走路真言，上洗手间真言，如果要利益自己利益众生，那就不讲话。讲话，那修行的境界就会不明显，因为不讲话才能够深入修行的境界。特别平常来修定，佛是劝告我们去辨别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现在我们就多人在一起，所以要特别注意尊敬别人的默然 silence 沉默 默然的境界。好，那15分钟休息。